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 就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。待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 此刻别离，我在